就专属情愿互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佛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装领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个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恩毛笔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三色镜你知道他的话语却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oh, 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马德里